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多车啊，龙尾响电话机楼。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就响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康湖居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郑直之中学。重阳节的交通安排方面，在中环花园道山顶缆车总站直到今晚的8点，花园道山顶缆车总站外由花园道前往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缆车里会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在屯门区直到今晚的7点，屯门清新径以及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苑的通道会暂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西区隧道落车入口去九龙、葵涌道上荃湾新路去屯门、荃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人类对于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应该有敬畏之心。对于真理的信仰，是人类的本能和智慧。独裁者则滥用权力，强制人民信仰所谓革命暴力之万能。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文杰华、马鼎盛、陈泽铭，广东广西一齐倾下信仰敬畏。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同呼同级同撑， 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终点。庆日设施也背负战衣，自由是不可深占，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无惧踢痛，重新迎力搏一次。 转眼大家戴口罩戴咗8个月啦 ，Tony 想藉呢一首歌同大家讲一声撑住，大家撑住呢口气，等待除罩相见。 他的笑和他的笑，一一再呈 填词有萧庆峰、恒仔，编曲监制 Agent Chan、Tonic， 今个星期新打入龙虎榜第19位 ，Tonic 一口气。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10月19日开始有得听。 开心食啲乜？转型做今晚食啲乜？ 我哋接近听众， 各路大厨接受挑战。 究竟得50蚊，整唔整到色香味俱全嘅菜式呢？ 听住节目自有分晓。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市场学系合作教授潘嘉阳。 在困境里面，与其你要花时间怨天怨地，倒不如用啲时间在自强不息解决问题上面啦。因为如果你淨係顾住不断咁抱怨错过咗呢个日落嘅美景，你将会不知不觉咁样错过埋个曙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 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强力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好啦，呢啲就係各个台都要讲㗎啦。跟住就係我哋广东广西老店星期天。咁最老资格梗係文杰华啦。 但係唔係啦。但係你啦。 你唔係最老係资格。唉。咁仲有教授。咁小弟马鼎盛。今日讲嘅题目呢就係敬畏同信仰。咁开始嗰日啱好撞到叫我录个 trailer， 话点样去破题呢，咁我就话人类对于赖以生存嘅大自然，应该有敬畏之心。如果自以为系万物之灵，落手落脚去改造地球咧，真系狂妄。系狂妄。对于真理嘅信仰系人类嘅本能同埋智慧。但是独裁者呢就滥用权力强制人民信仰暴力革命之万能。咁呢啲我哋觉得係反人类嘅。咁文杰话你有咩高见 呢，其实呢都複雜嘅。譬如其实一个好基本嘅问题就係、是、但我哋每个人都有啲信仰。 咁 永远呢就有人会讲就话嘿，你信就有啊，唔信就冇啊。 嗰啲唔系信仰啊，大佬，嗰啲鹅颈叫下边啊。 即系系咁讲咧，即系话佢会觉得，无论系对一件事、一个人吓，或者系一个物件啊，甚至一种概念都好啦，佢系一个坚信不疑。咁你话俾佢听，事实唔系咁咧，佢都唔会改变嘅，因为咧连圣经都有话啊嘛，即系信仰系咩咧？就是一个你即不需要有一个实体给你在这里晾住它，就是所有確信的依据，你是要有一个確信的 conviction。 你 说 这个是宗教信仰而 已。是宗教信仰，但是呢都有分两样的，一个就叫信心，一个就信任。譬如我信一个人，但是样子就很麻烦了。 不 是层 次，不是一个层次， 不同一个层次。 有个信字，但是信仰就高很多。 没错，有样东西仰望。 请人教公教 律师。 我自己就用一个心理学角度讲一点。點解我哋會有信仰呢？咁有一個講法啦，就係話叫做呢個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即係一個恐懼嘅管理學。 啱啦， 因為我哋對一啲唔知道嘅嘢、冇辦法控制到嘅嘢咧，我哋好擔心。咁就話如果有一個信仰，如果有一個比人類層次更高嘅嚇，呢、這個就係宗教信仰啦，或者一啲比我哋一般嘅理念更高嘅嘢去管理我哋，咁我哋就較為安心啲啦。咁所以咧，即係從一個恐懼嗰個角度去睇咧， 形而上， 形而上嘅一個嘅解法啦。咁所以對心理上咧，我哋安寧咗啲嘅，即係對一啲恐懼，對一啲不能夠預知嘅嘢咧，較為有控制。咁所以咧，呢個就叫有個信仰啦。 你話宗教信仰嘅來源咧，我估古今中外都一樣嘅，就係頭先律師所講嘅，就是、恐懼人類。自從有了思維以後呢，他最恐懼的一件事呢，我想就死亡。這件事是最大的恐懼，一直到今天為止，沒有誰能夠告訴人，他可以這樣說，但你千萬不要相信，因為他未死過。未死過，即使他說我死過翻生的，我曾經死過，死過的時候就一片漆黑，好像真無窮無盡的隧道當中，突然見到一線光明，這個就是他的神。這 些共同的經驗， 就不說而已，你儘管相信，其實就是被人搏暈了，即是昏迷，然後到清醒之間那些神經上面給他的感覺而已，這個就不是死亡。死亡是什么呢？死亡是 无知无觉的。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呢，他中国有句古话叫人死如灯灭嘛。灯熄了， 熄咗系咩咩咧？就冇咗光啦。一冇咗光即系冇咗生命啦。咁你咪玩完咯。其实玩完唔系一件好悲伤嘅事啊。 嗯。 因为有生即有灭，即系每个人从娘胎出嚟嗰阵时，佢由无知无觉到有知有觉。咁你系一百几十年都好啦，总之最后又到无知无觉就系咁啫嘛。 嗯。 吓、啊。咩帝王将相咩圣贤佢都难逃此关嘅。咁、 嗯、 由于无知，即係对死亡嘅即係身后事呀无知，佢产生恐惧。最恐惧嘅係咩呢？最恐惧嘅一定唔係穷人。即係我听亲眼亲耳感受到好多穷人呢，佢讲心里话，唉，死咗佢好过啦。点解仲唔死嘅？即系挨得咁辛苦，为乜呢？真系嘅，最怕死嘅系咩咧？有权有势有钱有美貌有一切好嘅东西，佢唔舍得死。即系点解我咁好，我都要同嗰啲咁嘅执垃圾嘅，或者系即系啊勾手吊脚嘅一样？佢哋恨不得即系要死，我咧就想永生啊，咁样。就产生一种宗教信仰，他希望有人来解释给我听，我死了以后会是怎样的，还有他会给一个好的愿望你，即是死了以后更加好，你去到天堂，或者你、有些宗教说你来世投胎、做这个富贵荣华去享受、有些说在天堂享受根本不用回人间了，呢種就係宗教嘅起源，任何多神教又好，乜教都好，宗教起源就係佢希望，即係其實人嘅思想想出嚟嘅、幻想出嚟嘅、妄想出嚟嘅，有一個死後嘅一個話，你話天國又好點啫，總之可以俾佢永生。 嗯。 啊，又開眼睇到，又聞到，又可以食，又可以享受，即係宗教就是。即係製造宗教理論嘅人或者人們，佢就俾一個咁樣嘅想你啊！你想啊嘛？呢、這個想就係市場，市場需要就必然有人提供呢啲商品俾你，其實係商品嚟嘅啊！唔係商品做咩要收十一歲啫，大佬？你揾錢噶嘛？你唔俾錢，你睇佢同唔同你講嘢齋噏係嘛？你入咗任何嗰啲宗教场合，都有个当当喺度收钱噶嘛，系咁噶，施舍你施主。 马生呢个一个较为遗物啦，遗物嘅解释啦。咁啊，我又想听阿文杰话。 哦 ，OK， 好。 用呢个信徒 嚟。嗱，头先陈泽铭咧就提到话，恐惧系其中一个原因，令到我哋有一个安身立命嘅信仰啦。咁无论信仰嘅内容系点啦，佛学又好，佛教应该话佛教又好，当一切一个无明吓，我哋嘅存在其实系一场咩嘅知觉或者幻觉，或者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吓，你啊天主教学校，我啊基督教学校，所以我哋由细嘅熏陶咧，有一个好大好处就系敬畏呢回事。 你敬畏乜嘢咧？ 就系有啲嘢比我哋更加重要喺、个宇宙里边，佢系一个创造者啊。譬如咧，即系天主教、基督教共同嘅一啲基点里边啦。佢系神灵，即系我哋头壳之上有神灵。咁咧有人睇住你嘅行为，吓、你就唔好即系唔好乱嚟，同埋要有一个所谓对他人共同利益嘅一个善心啦，叫做吓。咁但系咧，除咗所谓恐惧之外咧，我觉得信仰更加系政客啊，成日善用嘅地方，就是、令到你跟住嗱，你要为譬如国家民族牺牲，你要。一個大義喺度，你將會付出嘅嘢，無論你嘅生命或者你嘅財富，其實都係有個原因嘅。咁嗱，呢一啲咧都係即係叫做家訓啊，即係統管緊我哋日常生活嘅指標。 嗯， 即係嗱，你覺得金錢可唔可以係信仰嘅對象？ 金錢其實是一種物質，金錢只不過是一個符號啫。你掌握了金錢，你就可以去取得你所需要的很多物質，甚至是無形的享受。讚你啦！好靚，好靚，好靚啊！你今日咁件衫啫， 即係講呢個信仰。文傑話頭先從呢個形而上講到形而下，從呢個出世講到入世，都好全面。你如果想問我呢個入世嘅信仰咧，佢就是一種思想。比如讲共产主义思想，我在大陆从小学读到大学，从细都被灌输这个共产主义思想。他这个共产主义思想其实从宗教呢 是差不多的，因为你的马克思犹太人你列宁那些都不知道什么人，他们都是信东正教的嘛。他其实就是偷换那些概念整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咁所謂共產主義咧，佢俾一個好美好嘅未來你，可能你冇咁長命見到，但係你啲兒孫咧，最後會生活喺完全無瑕嘅，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喂，各取所需，啊，想乜有乜，哇！呢句真係拜年講啱啦。咁咧，共產主義真係咁洗腦，等到你信。啊，當然你唔信嗰個咧，佢就要征服你。你如果真係挑戰佢咧，佢就剝尋你。啊，咁呢個共產主義佢描繪一個天堂係乜嘢咧？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就叫做剝奪者，即係佢認為共產主義之前嘅所有嘅社會都係唔公平嘅。這個農村嘅人冇土地。城市嘅人，冇工廠，冇工作，啊，呢啲全部掌握喺資本家同埋地主手裏面，咁要將佢搶過嚟，變成呢個全民嘅東西，啊，咁呢樣嘢咧喺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未成為現實之前咧，係冇得拗嘅，你只有聽佢講嘅啫。咁到奪取政權之後咧，你就會明白，哦，原來咧係咁啊。比如講，我做過七年工人啊，你共產黨宣傳話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我係工人階級啦。我係俾一切領導，唔係我領導一切。即係喺工廠裏面，你知道工人係最賤嘅、最冇權嘅啊，哪怕一個小小嘅官咧。都可以掌握你的生死榮辱。 馬丁勝呢就將這個信仰宗教呢就提升到這個國家層面。 不是提升，其實是下降的。 再高啲係嘛？ 而家係接地氣， 咁啊，即係呢個世界咧，即係我哋望落去咧，好多唔同嘅國家嘅組成啦。咁啊，有所謂世俗嘅國家啦，有一啲宗教嘅國家啦。咁有啲國家咧，有所謂嘅國教嘅。即係我國家咧，信仰咧係一個特定嘅宗教作為信仰嘅。 佢即係宗教大過政治。 我哋所謂嘅 總統啊、總理啊嗰啲咩都唔夠佢嗰個宗教領袖。是他話咗，佢話事嘅，佢係一哥。 即係我哋所謂嘅政教分離呢個概念啦。其實喺西方好多國家，甚至美國咧，其實都係應該係宗教分離嘅一個國家嚟嘅。即係應該係一個所謂我哋叫世俗國家嚟嘅，係好有趣嘅。但如果你攞張美金咧，將美金攞出嚟咧，你會見到一句寫住咩咧？In God we trust。咁其實所以你睇到咧，雖然美國表面上係一個世俗國家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宗教國家嚟嘅。咁譬如美國總統啊，我哋而家最熱烘烘地講緊美國總統選舉，其實咁多年歷任嘅美國總統咧都係基督教徒。唯一一個例外咧就係金乃迪。 但係佢哋鬆啲喎，即係對基督徒嗰個定義。 個定義佢哋有好多分支啦，有好多唔同嘅分支啦。嗱，金乃迪咧就係天主教徒嚟嘅，其他咁多任嘅總統咧都係基督教徒。除咗林肯，有人講過林肯咧就可能有少少模糊，佢唔知係咪真係。咁但係又好有趣咧，美國憲法咧就冇要求嘅，即係唔需要有一個宗教嘅要求。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美國係一個基督教嘅國家嚟嘅， 所以好多儀式都睇到啊！大時大節佢哋先去教堂先嘅， 冇錯， 即係呢個一個指定嘅動作咁樣嚇。 我哋今日兩個話題咧，我諗講講敬畏先。 敬畏好緊要， 敬畏嚇 好緊要。 即係你睇到中國歷代咧，佢起碼敬畏乜嘢咧？就算你係皇帝，你都敬畏嘅天。同埋佢會敬畏佢嘅祖先。呢樣嘢，即使心裏邊。唔係咁，但係表面上都唔能夠唔敬天，唔能夠發祖 呢樣係一定嘅。咁呢個敬畏咧，其實最近呢幾十年咧，人類對大自然嘅敬畏啊，係即係削弱咗好多好多。即係人類由於掌握咗高科技，掌握咗好強大嘅生產力，其實人類本來係喺自然界。在動物界呢個圈裏邊係好恩珠嘅啫嘛，你又冇伶牙俐爪，係嘛？你力量又唔夠人大，所以只有匿上棵樹度做馬騮，咁但係人類自從識得利用、掌握、控制自然力，最開始就係火啊！人類一控制咗火咧，喺動物界。植物界唔使讲啦，喺动物界已经称王啦。 控制能量啊，其实 边个 energy 边个唔怕火啊？所以开始就系控制呢啲自然能力。咁啊，到佢两样，一样有咗机械，即系使到人嘅力量更加强大啦。最简单识得杠杆啊，你本来只手仔冇几大力，但系我。揾支棍，咁我个杠杆长咗，个力就大咗。喺个杠杆棍前边绑嚿石，咁样一揼落去，就算你 系 老虎狮子都唔掂。系啊，或者我识得做呢个弓箭，咁你硬犀利，你都埋唔到我身，我射到你。咁、首先系机械，佢掌握咗机械， 即系效率问题啊，个 efficiency 啊，个效率好高啦。 佢可以投送力量。第二咧，佢就。掌握咗能源，頭先你所講嘅最開始啊，燒柴啦，乜燒柴都好喎，係嘛？起碼即係有火啊。後尾啊，叻咗啊，燒石頭啦，有啲黑石頭燒得著嘅，咁過癮嘅。開始係泥炭，開始未係煤啊。咁啊，就到掌握石油，哇！最後從1945年開始掌握原子能啦，哇！其實幾十年嘅啫，佢改造世界所謂甚至改天換地嗰啲咁嘅雄心壯志咧，就爆曬棚啦。其實人類咧係已經對大自然嘅敬畏之心咧越嚟越少啦。佢認為自己可以劈山填海啊，可以由呢個全世界得幾千萬人發展到而家78億、79億啊，仲話喺可見嘅未來到100億。喂，你傻咗咩？任何地方都有一个极限噶嘛，过咗会爆噶嘛，你整咁多人把鬼咩？ 你讲得好好，因为咧，其实有时信仰咧，嗰个内无论系政客嘅设计，或者头先马鼎盛话系一个社会嘅设计都好啦，佢一定系话要超越过你理性认为嗰个限度啊，佢一定系无穷嘅，因为其实信仰系一个 aspiration 啊嘛，即系话有一啲嘢系俾你指望嘅。期盼的在你的能力以外的东西那才叫仰望仰望。那这个是最大的力量的。不是只是我信我老公会不会比家用我即是这些层次。 你比家用老公的话。 但是呢我想讲回党这个问题政党这个问题。那我们都会见到有些政党譬如我们讲有些说话看你怎么看、譬如他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呢就有一个崇高的政治理念一定要讲崇高。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所有这些字呢崇高严明等等是我们以前在教堂里面所听的。 算卦佬讲 的。是即是仪式的庄严。即是你讲的敬畏其实他的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敬畏的对象呢 这是广告词来的嘛。你信他就得救了他得救了不是你得救了。是你的荷包失救了。即是任何一个政党他从无到有从细到大他怎样能够争取了群众控制了群众为他所用呢他肯定要即是杀一个弥天大谎。即是讲大话因为你不讲大话。如果讲大话你要讲到最尽。你即是等于选举咁选举嗰个一定要将自己包装到至高无上啊即是我是道路我是生命我是光啊。是要这样才能呃到人。所以敬畏呢他是要使到芸芸众生敬畏他。你们信仰我然后呢就将你身家性命财产未来交给我。 等我去發揮。咁啊，發揮成點咧？嗰啲啊，睇你運數啦。啊，總之我就撈咗嘢。 阿馬丁成啱啱講話講大話，我啱啱又係啱啱睇完總統美國總統選舉辯論咧，佢哋統計過個半鐘之內咧，特朗普大約講咗七十幾次大話。 咁 少拜登咧就大約二十幾次，咁啊鬥多嘅啫，鬥過得多大話，令到大家相信佢哋。 咁啊，即係 仲要話邊個大話夠大啊？ 冇錯啦， 次數唔係問題。 好，川普贏 多啲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唔系要将香港内地化同边缘化，而系让香港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他说大湾区为本港青年提供一条就业和事业发展的新跑道，鼓励他们好好利用这个平台。张建宗在网志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无论在人口、经济规模和资源方面都具雄厚实力，是一个独特多元的经济体。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深强强联手，深化合作，共同打造双城经济，推进大湾区发展。张建宗强调，本港的青年发展委员会过去两年都持续优化和扩大各项内地青年实习、创业和交流计划，现时每年到内地交流实习的青年数以万计。在台北，移民署说香港人李斌豪在台湾不法从事跟踪拍摄在台香港学运人士，违反港澳条例等规定，废止他在台居留许可，今日强制驱逐出境，一定期间不得到台湾。李斌豪被指委托台湾的私家侦探跟踪拍摄香港学运人士钟汉林在台活动，啲相是交给香港传媒刊登。李斌豪就声称受香港一间私家侦探委托到台湾再委托私家侦探跟进。内政部长徐国勇说，不论本地民众和外来人士，在台湾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部分红色传媒以不法的手段在台湾收集情报，明显利用台湾的自由民主进行渗透，伤害人权，其行为不为民主法治社会认同。南韩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25836人确诊，这个是当地连续两日确诊个案回落到双位数。新增的病例中，社区感染病例有50宗，境外输入病例11宗。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4200万宗，欧洲疫情持续反弹，英国新增超过20000宗感染，累计850000宗个案。德国新增病例14000多宗，累计确诊410000宗，新增死亡病例49宗，累计103人死亡。确诊感染的波兰总统杜达在社交网络表示，感觉良好，暂时未有出现病征，将会隔离工作。杜达暂时未能够确定几时受到感染，他上星期一曾经在爱沙尼亚出席会议，当时出席的包括爱沙尼亚总统卡留莱德和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卡留莱德透露，他在当地星期五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拉德夫就接受隔离。 虽然到达确诊，但部分波兰人仍然不满政府采取严格的抗疫措施，在全国范围示威抗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埋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重阳封路方面，在将军澳直到下午的6点，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会暂时封闭。在西贡区直到下午的5点，通往企碧山坟场的慢工窝路都是会封闭的。市民请留意现场指示。在屯门区直到下午今晚的7点，屯门清新径和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院的通道都是会暂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嚟紧就流感高峰期啦，咁见到一啲私家医生啊、私家诊所啊，流感针咧短缺。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 有啲从未打过流感针，年年都劝佢10几年打针咧，佢都唔肯打。今年嘅自动自觉嚟打。 听众陈女士： 年年咧我都打得好顺畅，今年咧打咗20间诊所，一系咧复晒，一系乱晒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星域集团主席邓耀星。 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 output 啦，我们的创意啊，我们的价值去衡量我们的员工。 嗯， 如果你用时间去衡量，他又给回时间你；你用价值衡量，他又给回价值你。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就现正生效。今日讲两个题目：敬畏同埋信仰。直播室有文杰华，有律师，有小弟。咁样我哋继续，我都系想讲个敬畏。敬畏喺我哋小人物嚟讲咧。呢啲誒唔使提醒你嘅，你都要敬畏，因為你即係揾生活艱難啊！如果你冇一個即係如履薄冰咁樣嘅心態咧，你啊好容易中咗老闆嗰句説話 话你今日唔努力工作，听日就努力揾工作。哇！呢句说话真系我打工嗰个时代听得毛骨悚然，真系惊噶！你一即系冇咗份工，好似而家国泰嗰啲咁，你即系点养妻活儿啊？点呢个瞻仰高堂啊？点样楼债啊、车债啊、教育债、医疗债等等等等等等吓、啊。所以敬畏喺我哋嚟讲咧，不言而喻噶啦。而家问题就系啲大人物，佢成日唔记得咗。即是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呢个咁样嘅，其实是真理嚟嘅，是定律嚟嘅。佢就唔记得啦。我点解要我敬畏啊？喂，我而家掌握咗咁大嘅权力，又有军队，又有呢个法律龙门在我手，系嘛？我又可以修例，又可以释法，我仲敬畏你？系嘛？你如果少啲敬畏我都搏你啊！ 但系咧，每一个人都有敬畏嘅对象噶，真系嗱，你话啊，好简单到个上司，咁所以又解释过点解有啲人咁眷恋嘅权力，因为你成为人哋敬畏嘅对象咧，你可以做好多嘢，俾乜嘢颜色、咩姿态都可以。咁啊，但系咧，呢啲被敬畏嘅人又有佢敬畏嘅上一层，系嘛？或者甚至最后翻转头，就算喺屋企。是你的老婆管你咁样，咁佢或者你阿妈都可以是你要敬畏的对象。但系我觉得想讲就系，我哋系咪有敬畏好过冇敬畏咧？喺生活里边。 我谂我又头先一开始第一次就用咗一啲演化心理学讲，我又讲少少演化心理学讲敬畏呢样嘢，即系 fear 呢样嘢恐惧。头先讲咗，就其实系一个推动力嚟嘅，即系我哋对一啲嘢唔知嘅因素、未知之数，我哋惊，我哋有唔肯定嘅地方。其實係推動緊我哋去求知啦。第一，我哋希望知道嘅真相係咩啦。第二，我哋希望解決一個面前嘅問題啦。咁呢一啲其實咁多年來推動人類文明發展，不論係美學啦、倫理啦、道德啦，其實都係因為我哋敬畏，我哋唔知道一啲嘢，我哋恐懼一啲嘢而推動出嚟嘅。咁其中一個最佳例子就係德國呢個哲學家康德。Kant 其實佢又講咗好多關於恐懼點樣去推動我哋人類文明進步嘅，咁大家同唔同意呢一個講法咧？ 呢啲都係即係小人物嘅想法咯。如果你係大人物嘅話，你話俾我聽，金正恩佢敬畏乜嘢咧？佢真係冇有怕嘅，你怕我嘅啫。即係毛澤東，你話佢敬畏乜嘢咧？佢真係唔會敬畏啊！但係呢種。他们这些独裁者缺乏敬畏之心呢，就会造成人类的灾难。因为所律师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敬畏呢，是他有一个量化，他会称下自己有多少斤两。他这个斤两不够做的事呢，你去夹硬做呢，是会 引发灾难的。甚至有民族一个国家。国家会亡，民族啊会衰落。咁佢哋点解冇敬畏之心呢？就因为佢嗰个社会制度造成佢系可以无法无天嘅，即系冇人可以制衡佢嘅。即系而家我哋讲紧点解话共产主义系一种空想，同埋共产主义社会呢种理想咧系反人类嘅。反人类嘅。 但是空想我们经常听到，就可以当它一个负面的名词。但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题目信仰，它可以是一个空想来的。 当然是空的啦。 它很有力量的，但是。 就是空的才有力量嘛，不是为什么假大空那么盛行呢？ 所以空想不是一个就是贬词，它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可以好值得恐懼嘅狀態。 如果你善用佢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喺政治上係好有用嘅一個方法嚟嘅。 佢係個警報嚟嘅，即係佢時刻提醒你嚇、你係有危機感先至得。如果唔係咧，危機就會嚟啦。危機嚟咗嗰陣時咧，你冇呢個預算去點樣對付咧，你就會好慘。即系呢啲敬畏之心喺小老百姓咧系恒常嘅， 吓，同埋好有效 一定系噶啦，你点会唔敬畏啊？除非你即系盘劈嘅啫，你叻到拿一嚿钱去掟老板啫，我炒你咁样，哇！你真系唔敬畏啦，唔知道你系咪中咗六合彩？ 最近咧，我就有一个困惑嘅，当我听到即系教宗 咁咧，佢對於喺中國嘅主教嘅任命啊，嗱、 嗯， 其實咧，我哋就會認為話，以前教宗，你知唔知去到梵蒂岡，你睇到幾多人去朝聖咁樣樣咧？每年幾度嗰啲節日啊？咁啊，教宗真係代表上帝嘅，即係喺人間裏邊，至高無上。 喺啲信徒裏邊、 啊，但係咧，佢又要做好多妥協、啊， 嗯、 即係譬如話，你喺共產主義嘅中國，你要做一啲令到佢覺得舒服，俾你繼續存在嘅一種形式。咁咧係我係有少少困力嘅，咁、我唔知阿陳澤銘點睇。 即係呢個又係第一次我哋講到所謂一個世俗國家、宗教國家嘅分別。即係宗教始終喺現實生活裏面係要入世嘅、即係點樣去一個宗教理念？ 其實佢係政教合一㗎啦，咁多年 係嘛？有好，我正如我頭先講，有好多國家表面上好似已經係世俗國家，但係其實都係一個宗教國家。咁但係點樣去入世咧？將呢一啲概念咧，始終同現實嘅政事係分唔開嘅，即係而我哋現實政治係咁分亂，又是國際政治咁分亂之下咧，咁梵蒂岡其實係一個國家嚟嘅。你用如果一個國際法嘅角度睇咧，係一個主權國家嚟嘅。咁、而佢個民眾更加犀利添啦，係咪？全世界嘅信仰嘅教徒啦， 移動嘅國民 啊，冇錯啦。咁所以佢嘅行為其實係國與國之間嘅一啲行為嚟嘅。佢嘅決策咧，其實係一個外交上面嘅問題。 你講嗰個教宗同中國大陸政府妥協，喺佢呢個行動咧，佢擺明就係一個政客，就係、是、一個政治家。佢係以呢個人類社會現實生活裏面嘅利害去判斷一件事，佢作一個政治判斷，所以咧，佢嗰陣時個光環咧已經除咗落嚟噶啦，歷史上咁多年你都見到噶啦，逢係見到強權，好似拿破崙咁，你同我加冕攞過嚟啦，細佬，自己戴頂帽使乜嚟啊？因为我啲兵已经即系攞咗罗马啦，你激紧乜嘢啫？系嘛？所以你话边个敬畏边个？讲到底仲系一个力量，仲系一个权力啊！讲到底就系暴力啊！即系你唔得讲到最尽咪就灭你咯，系嘛？即系呢个世界仲系存在呢种即系边个拳头大边个话事噶嘛？至于你点样包装呢个拳头，帮佢戴上一个拳套或者戴上一个白手套，嗰啲另外一件事。但系嗰个拳头嘅力量、那个摧毁力仲系喺度噶嘛？咁你敬唔敬畏啊？小老百姓必须敬畏。 不过系啊，嗱，我就想问下陈泽铭添啦。嗱，即係話世俗同神聖咧，絕對唔係一個二元對立嘅情形。因為神聖要喺世俗裏邊彰顯啊嘛。咁咧，你點樣去理解佢所謂處境嘅倫理學啊、處境嘅宗教啊，係嘛？咁但係咧，如果係咁咧，我哋發覺咧，當動亂嘅時候，被壓制嘅一班人民咧，佢嘅指望仍然都係上帝嘅啫。即係舉頭三尺有神明，睇你幾時衰，同你鬥長命。即係諸如此類。惡魔咧唔係永遠長存，唔係佢成日霸住嘅，有輪胎咁。即係我聽到好多聲音咧，都係講呢啲。 呢啲係老鼠嘅叫聲，即係叫嗰啲咧，一定唔係貓，因為貓唔得閒叫，佢食緊老鼠。係老鼠痛嗰陣時又未死咁樣，嗰陣時叫下嘅啫嚇。即係你話呢啲。呢啲系好惨噶，你而家先知啊！你唔觉啊？你敬畏你作为上边嗰啲人，佢点会敬畏你啊？佢呃你啊有，即系佢会表面话啊，我系人民嘅公仆，我系为人民服务嘅。咁其实咧就佢屈人民服务，佢屈啲人民为佢服务。但系咧，佢由於有咗現代嘅文明嘅手法咧，佢係用呃嘅方法，唔好以呢個攣住頸做奴隸，揾個鐵鎖鎖住條頸，或者喺你個面度落個印，即係而家唔使咁不文明嘅，咁啊呃你咯，即係話我係代表你嘅，如果你話唔係喎，我嘅利益俾你侵犯緊，你搞錯，我係代表你嘅長遠利益。我是代表你哋嘅整体利益， 仲有民众 啊，即系所以你系一个好卑微嘅一个个案。一般啲大人物唔讨论个案， 咁你要明白呢啲即系政治家系咁样讲嘢啊嘛。 律师最熟啦，一个别一个。 喂，你唔好屈佢啊，佢小人物嚟。 我小人物，小人物，即系个人主义同呢个集体主义嘅问题。不过头先文杰话提到有一啲入点样入世咧，咁我又最近有个例子，即系讲另外一个宗教啦，譬如伊斯兰教。咁我咧就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做一啲伊斯兰国家嘅生意嘅。 系。 咁伊斯兰咧喺中东好多国家咧都系政教合一，剛才我讲所谓宗教国家嚟嘅，即系嗰一个国家嘅宗教嚟嘅。伊斯兰教当然系喺中东地区系主导啦。咁根据呢个伊斯兰教法咧，其实有好多规定嘅。喺你日常生活中有啲嘢你根本唔做得嘅，譬如佢哋去做投资嘅时候咧，佢嘅产品唔可以有利息嘅。伊斯蘭教是禁止有 interest 呢樣嘢嘅， 你包裝一下啦。 嚇、嗯，咁所以咧，嗱呢個好有 生意點冇利息？ 呢個好有趣嘅。咁另外一個咧就唔可以有一個投機嘅成分嘅，佢哋做嘢係唔可以有 risk 嘅，即係我唔可以因為去作為一個賭博而贏到翻嚟，因為賭博係禁止嘅。嗱，咁頭先阿馬鼎盛講得好啱啦，咁佢都要做生意㗎，咁大伊斯蘭國家咁多油國，喂咁多 oil money， 佢點樣做啊？所以佢哋所有嘅法律文件咧。其实咧都系包装到系冇利息啦，冇风险啦，系一个我用我嘅劳力去换取翻嚟嘅一个服务嘅服务费嚟嘅。咁所以咧头先提到宗教点样去入世，我哋除咗去敬畏呢个宗教之外咧，其实法例系禁止嘅，有啲系做唔到添嘅。咁所以咧就系一个好有趣嘅例子啦。 你话即系有啲某啲宗教。佢點樣包裝？所以呢個包裝好重要。佢從創教開始到而家，少則幾百年，多則一兩千年，甚至更多。佢經過咁多嘅歷史時代咧，佢已經變得非常之入世嘅啊。不過佢就要包裝，如果唔係咧就冇特色，係嘛？佢啲宗教儀式越繁複，你一般嗰啲信徒咧就越覺得過癮。其實就係等於一個 party 啫嘛。 不過呢馬丁聖人真的有實質的效果的，譬如回教國家當他一天要有這麼多次的儀式祈禱，無論在什麼地方他的生產力是少了的，就是這個，因為他將宗教或者他的信仰或者他信仰對象放在優惠嘛，另外對於投資的看法一定也都不夠基督教國家裏面，譬如你偉伯講基督教和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樣，或者聖經裏面耶穌怎樣叫人生產投資咁，咁咧即係有都叫有啲指導性嘅思考啊。咁但係佢都願意接受，佢可能會即係佢唔會諗嗰樣嘢， 係一個選擇嚟嘅，係一個個人選擇嚟嘅。有文傑華有一個好好例子，我以前有個回教徒嘅同學啊。咁嗱，大家知道咧，即係回教有一個叫齋戒節嘅 Ramadan， 咁佢哋係就唔準食嘢嘅，水都唔飲得嘅，甚至最嚴格嚟講，每個 Ramadan 呢個齋戒期咧。就是考呢個高級程度會考之前嘅，咁所以咧好多回教徒嘅中學生咧考呢一個 A level 高級程度會考嘅成績係差咗，就因為血糖低啦，冇營養啦，食唔到。咁但係就提翻嗰樣嘢啦，呢個係佢嘅宗教，佢好敬畏呢一個信仰，佢係願意承擔呢個後果。結果令到成個地區嘅考試成績平均係低咗嘅。 你呢個宗教咧，一撞到呢個強權或者撞到呢個比較強硬嘅政治實體咧，你一定唔得嘅。嗱，我喺中國大陸生活咗三十幾年，好多同學都係回族，回族如果按照理論上面咧，就通通都係回教徒，但係呢啲回族嘅人，當然最明顯一樣就係唔能夠食豬肉啦，咁但係經過咗三十幾年，佢哋完全呢個回族基本上係被同化咗噶啦。你是感觉不到它有任何差异的。衣着那些不用说了，就是说吃这件事。你吃不吃？你不吃，你好像你说的那么乖，它真的低血糖 都不吃。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它不照是什么肉都吃，你给狗肉它都吃啦，因为小孩子它又住校。呢啲父母都唔敢管啦，因为 经过咁多次政治运动，你仲敢去宣传呢啲嘢？因为喺大陆嗰阵时候，宗教系属于迷信噶嘛，系属于呢个封建嘅东西嘛，属于反动噶嘛。你如果宣布呢啲嘢，你咪听拉。 系啊， 所以佢可以改造晒。 系啊，但我就觉得嗰个改造过程咧，即系当事人被改造嗰啲，真系好痛苦啊。 嗯， 因为有咁多年嘅传统咧，嗰个系佢首要嘅价值观念，你将佢个根啊，连根改造，佢到底系真正去接受你嘅改造，因为被逼接受你嘅改造，佢点样去成全？大家语言又唔俾你讲，冇即系你个自己嘅母语唔可以讲。我知道可以成功嘅，唔系唔成功嘅。即係假以幾代，咁我哋外人睇就覺得，哎呀，真係啊，真係唔好啦咁。但係佢哋係咪真係無可奈何接受自己？話呢個係連你可能靈魂都出賣咗。 而家你靈魂嗰啲係宗教講法啫。喺世俗上面佢唔承认呢样嘢嘅， 唔系，但我意思系心灵嘅结构啊，已 经话。咁咪就系出卖精神咯。喺大陆。佢而家有啲方面咧係文明咗，佢唔會以暴力，但係佢以呢個經濟力啊。比如講，你如果唔放棄你嗰個少數民族嘅文字得，咁你如果唔學好漢文的話咧，你揾到嘢做啊嘛。即係你個公司冇任何政治嘅背景嘅，但係我點解會請一個唔識講漢文又唔識寫漢文？ 但馬丁城，我呢個就反而可以接受啲喎，即係呢個始終有個選擇權。 唔係你做老闆，你會去請啲唔識漢文？ 但係呢個始終係跟翻市場去睇咯。咁我個競爭力係低咗嘅，咁我無可奈何啦，係咪？但係頭先我同麥傑華講嗰個係一個堅持。如果我自己是堅持我自己的信念的，我寧願犧牲了我一些經濟上面的效益，我仍然是堅持我的信念，我的信仰，這個我覺得值得尊重的。 很少人可以這樣做，因為老實說，在一個社會芸芸眾生，每個人都要生活，面對很多現實的問題。 我自己就覺得生活條件是一樣東西，而是在一個強制性的情況，他要監察你，不讓你少人聚會等等，你表面上沒有施行，但如果你的信念在你心裡還是強大呢？我記得我以前讀書的時候，暴動1967年，我不是那麼大，1967年暴動之後，我入中學，我間中學的前科呢，前身是有幾個暴動的人物的，即係雖然佢係學生，咁我唔知係咪政治學生，就拉咗去坐監嘅。咁於是咧，我喺嗰間學校咧，係永遠要將隻手擺喺後邊，即係話一日三次，入課室之前，朝頭早早會，午飯之後再入，放學我亦都要將隻手擺喺後邊，等候佢哋指示，同埋唔可以有小型聚會。於是我哋就匿埋喺樓梯嗰度咧讀聖經嘅。咁咧嗱，其實仲係有呢啲地下活動嘅，我肯定。 嗰陣時有唔准讀聖經嘅咩？ 因為佢唔知點解嗰間學校真係唔俾嘅，係啊，即係佢唔係話明俾你聽唔讀聖經，即係唔俾你喺度咁樣聚會去做一啲嘢，係有一啲以前發生過事嘅限制，所以我而家先明白點解我哋聚會翻都喺樓梯底，係啦，咁咧即係好唔舒服嘅，你知坐樓梯咁，大家擰轉個頭咁望住對方， 起碼唔可以公開做呢件事， 係啦，咁嗱，嗰陣時我嘅年代係真係咁樣過咗我嘅中學生涯啦。原來真係有影響，但我覺得呢，如果你心裏面仲有嗰把火，所以信仰呢其實係嗰把火啊。其實佢有各式各樣生存嘅方式。只要佢未滅啦。 係。 你到今天為止呢，大陸雖然即係已經係市場化啦。你政治點樣好啦，你經濟上都要服從市場化，因為你入咗 WTO 嘛。但係即係有啲個別嘅地方呢，他仲是信仰毛泽东思想，他在行为上面咧，佢仲系要过集体主义生活，即系所谓人民公社啊嗰只啊，咁虽然你话佢嘅生产力系会低过市场经济嗰啲咁嘅组织，但系佢唔紧要，佢呢班人喺嗰度，佢觉得呢个信仰能够支持佢哋行呢条路。咁其實呢啲係冇乜所謂嘅。如果係自由民主嘅社會，你中意點過咪點過咯。好似美國嗰啲咩摩尼教咁， 摩門教 嚇，人哋都覺得咦咁嘅，咁係咁啊，吹咩咁拉我啊，犯法咩咁啊，即係 睇你咩社會，都有不同嘅生活方式。啊、你可以犧牲好多物質上面嘅東西去維護你呢個信仰。咁如果喺自由世界係冇問題嘅，係中意咯。 啊，美國仲有一個有一啲族群咧。佢係過住中世紀嘅生活， 係冇錯。 我突然間見佢 係咪？你可以入深山避世都得，不過你細路仔讀書就麻煩啦。 或者係一夫多妻咁都會有， 哦、一妻多夫都有。 介紹過嚟， 好啦，我哋即係聽下新聞先。一陣翻嚟咧，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就又可以 Facebook 啊，打電話嚟就1872311。咁啊，同我哋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敬畏同埋信仰啦。 拉票之前到佛罗里达州提前投票，他面带笑容说投了票给一个叫做特朗普的人，他说亲身投票比邮寄投票更加安全。而拜登就到了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拉票。美国已经有超过5000万选民提前投票，避免因为疫情导致在选举正日可能出现的投票困难情况。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沿港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同时，热带风暴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多车，龙尾喺白沙湾码头；而后少少都系去西贡方向，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就去到郑直之中学。重阳交通安排方面，在葵青区直到下午的5点钟，永创街、永孝街、永立街和部分的永德街、永贤街和永顺街会暂时封闭，介乎葵起街和永建路之间一段的永基路就改为单线南行。沙岭方面，直到下午的6点钟，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边境禁区将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前往扫墓，而沙岭道和罗湖道近文锦道一段交界都会临时封闭。港铁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到今晚的7点，部分东铁线列车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会局部开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 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Ada 杜文慧除了是万能妈妈和开心日报主持新闻之外，其实她还是音乐剧的女主角来的。这次我当然把握机会实行动她一起 开心好声音。 每次邀请唱得又 talk 得的朋友现场 jam 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国泰航空宣布裁员8500人，包括5300名驻港员工，港龙即时停运。劳工界形容裁员规模历来最大。政府曾经向国泰注资，疫情之下裁员是否合理？失业的空中服务员和机师点算好？补贴计划就快完了，事件会不会引发旅游、酒店等行业连锁裁员潮？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有种坚持叫做母爱， 永远乐观向前，尽心尽力。石莲替以无限的爱去抽大患有严重残障的儿子。 这个星期石莲替会同我们分享他推住个仔游山玩水的经历。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熄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我哋继续讲敬畏同埋信仰。咁啊，头先文杰华就讲咗一啲教宗嘅事咧，我就又唔识天主教、基督教，我唔会讲嗰啲。我只系通过呢个经验同埋事实咧，总结出一条：凡系主宰宗教嘅人咧，佢系唔信宗教嘅。是啊，凡是宣布即是嗌大家信仰的东西，他自己不信仰的。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他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马真马。毛泽东啊，他未攞得政权之前呢，他已经是叫大家信仰这个共产主义的东西。曾经有过一篇文章很有名，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啊，里边咧佢就定咗一个标准，大家要按照呢个标准去做人。做咗咩人呢？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啊。咁你话呢句说话，即系作为一个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讲，这样去谆谆教导的子民，完全一个字都没有错。但是他老人家呢，就不会去做一个高尚的人，又不会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家闹国民党叫做前方吃紧，后方就紧吃。那么很现实，就是又 很贴切。啊，但是大家不记得了，在这个八路军这么艰苦的时代，没得吃，一个人得三粒子弹。但是毛泽东每个星期六周末就一定跳舞的。啊，虽然只是得斯莫特莱那个这个烂鬼唱机，咦咦咦都是那几支。啊，但是呢，哎，跳得真的很 happy。啊，而且一定有美女在旁。啊，这些不知道叫高级趣味还是低级趣味。同埋佢臨死嗰幾年咧，係用外匯進口咗大量嘅港產片，不過不知道。 大量嘅港产片，当然要配埋音俾佢啦，唔系湖南佬边识听啊？同埋西片啊，喺中南海佢嘅住所咧系经常放嘅，经常放，特别系喺佢即系行动差咗以后啊，唔能够游水以后，咁啊又瞓唔着觉咁诸如此类啊，就一。一晚咁睇几个片咁睇啊，唔知啲高级趣味定低级趣味啦。所以叫做咩咧？个斗毛佬唔会拜神嘅，点解咧？因为那个神像系佢挑出嚟噶嘛。咁佢挑出嚟以后，佢去拜唯有就系有啲雕塑家拜自己嗰啲雕塑品系嘛？我唔知啦，啊，嗰啲系高级知识分子啊，可能系呢啲系高尚的人啊，但系。嗰啲經驗話俾我知，信仰呢樣嘢咧，係啲高高在上嘅人去搞出一啲意識形態，去控制下邊芸芸眾生嗰啲思想。比如講話向雷鋒同志學習咁，雷鋒係咩咧？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喂，大佬啊，呢啲本身雷鋒就假嘅，我哋講過好多次啦嚇。但係即使係你做出一種咁樣嘅概念或者咁樣嘅信仰，下面從小朋友開始啊，你都要喺個斑馬線嗰度睺住。有個阿婆過馬路喎、幾個稱我，我哋扶阿婆過馬路。好啦，咁啊可以寫上一條，因為日行一善啊嘛。啊，咁你咪，我今日扶阿婆過馬路啊。即係呢啲嘢作為大人物嚟講咧。佢點會學啊？佢呢啲嘢即係等於你話齋選總統嗰啲人呃你嘅啫嘛。佢自己點會開完嗰張支票，佢去兑現？我諗咁多屆總統好難都能夠兑現得到。但係呃就照呃，下面信又照信，又照投票啊，係咪好好笑咧？ 同埋咧，從來冇變過嘅呢樣嘢啊！當以前共產黨話咧嚇，即係以前共產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都有講，特別係馬克思主義。他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是他取而代之就換了個體、就另外他自己都成為了一個宗教的領袖、即他需要別人的信 這句說話需要解釋一下、有很多呢、解釋是會誤導了的、馬克思主義、這句說話他的前因後果前言後語總結起來他的意思就是宗教是這個一種鴉片佢其實講係一種呢個叫做麻醉劑，嗰、個麻醉劑咧中性嘅係冇貶義嘅，即係人嘅傷痛、精神上嘅傷痛係需要安撫嘅。咁你信教嗰啲人其實如果係高級知識分子，你都知㗎啦。你哋信教其實好多係想得到一種心靈嘅職位啫嘛，就算是冇文化的人，他都相信嚇、你做好事多為啦、你實落地獄啊！即係我哋喺人間咧收拾唔到你，上面有天啊，到時即係會罰你落地獄。即係呢種心態，其實嗰種鴉片藥膏咧係使到你冇咁痛苦啫嘛。其實佢意思唔係話毒品或者係呃你。馬克思喺呢句説話裏面唔係咁嘅意思，即係話係一種你講係撫慰劑或者係止痛劑都得。 啊，馬先生啱啱講到呢個共產主義啊宗教嘅相似地方，我突然間諗起咧，世界上最暢銷嘅書籍，大家都估到係咩啦？就係聖經啦、，Bible 係歷史以來最暢銷嘅書籍。咁第二最暢銷嘅書籍係邊本呢？就係《無語錄》啦。咁所以都真係有佢相處嘅地方嘅。不過頭先馬鼎盛講到有一點，我都有啲啟發，就係話啊，如果我做木像嗰個人咧，就唔會拜翻自己做出嚟嗰個木像。其實就係正正就因為我哋今日講嗰個主題敬畏嗰樣嘢，嗰樣嘢係你做出嚟嘅，你點會去敬畏佢啫？咁有啲科學家咧講，其實敬畏喺科學角度其實係咩嚟㗎？咁佢提到有兩個概念嘅，第一個咧就叫 vastness 大好宏大 ,vast, V-A-S-T, 好大嗰样嘢真係好大比你自身大好多你可以想象嘅嘢都比佢更大嘅。咁你驚啦咁所以有敬有畏。第二个呢就是 accommodation, 就係你點樣去容納呢样嘢因为呢样嘢个概念呢比你平日嘅思维呢更大你冇辦法容納到佢。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你就產生咗敬而畏啦。 佢琴晚咧就走咗去食飯啊，喺元朗食飯，去咗一間酒樓。咁啊，食完飯之後行出嚟啦，望上去天度啊，真係好清啊！琴晚嘅天，見到好多星。敬畏的心就嚟咗啦， 系啦， 嗰样嘢我冇办法，我真系好渺小啊！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吓，一个地球人，哇个天咁大，我死咗，我啲子孙死咗之后，呢粒星仍然系存在， 系， 就系咁简单嘅啫，敬畏就 咁，咁 就出咗。 而且我哋成日都会有嘅呢个感觉， 嗯， 即系唔需要你属于任何一个宗教， 嗯， 就算咧嗱，譬如我哋头先讲敬畏咧，系由喺边度产生咧？就算在我哋讀書嘅時候，所謂結黨啊，佢屬於一個咩社啊？你知有啲學校咧分到咩仁義禮智社啊咁樣嚇，咁甚至即係一啲組織咧，咁我哋都有個儀式，譬如學生會，我好記得噶啦，大學一年班嘅時候咧，就聽到同學就上去做學生會咯，咁佢就喺崇基嗰個禮拜堂嗰度就職，佢講説話令到我哇好詫異啊！我坐喺度睇佢，即係佢宣誓嘅時候就係我要委身於。依一個學生會，哦嚇咁嚴重，委身，咁可能依個就我哋成長嘅時候覺得啊，我哋要一啲好偉大嘅即係理想理念，我哋要去實踐，由我哋去施行出嚟。咁嗰陣時好巴閉嘅喎，覺得 呢啲係小青年嘅語言， 係咪？其實就係我覺得係有嘅咯，即係到你再大個， 當其時你係真係信嘅， 啊， 你講到敬畏咧。有時啲小人物咧，佢都唔記得咗呢樣嘢，即係敬畏大自然。比如講，屋企養寵物，就話狗啦，啊，狗佢本來係狼啦，大家知啦。咁啊，狼喺大自然生活裏邊，佢係好重要嘅一環。蒙古，我講嘅係內蒙古啊，曾經即係係殺狼殺得好緊要嘅，殺到絕咁滯嘅。佢嘅後果係乜嘢咧？就是羊群咧会得传染病，有狼嗰阵时咧，佢肯定食嗰啲就系即系老弱病残，你走唔甩啊嘛，食你先咯，咁你冇咗狼嚟同佢淘汰咧，佢咪疾病咪流行咯，就系呢样嘢。咁狼变成狗，系人类战胜咗动物界，咁呢啲无可厚非啊，大家搵食啫，吓。但是你将它变成宠物，其实宠物是一种比较褒义的讲法。如果客观的讲法应该说是玩物。玩物你拿它来玩弄的。即是狗本来它在大自然中生活，它自己去即去搵食 去抗敌，或者生老病死它怎样去经历都是它自己搞定的。你将佢整成玩物之后咧，使佢丧失咗狗性，唔使讲第二，首先你阉咗佢。 系啊。 啊，如果唔系，哇，喺真系大大镬吓，一日到黑揽住你只脚。咁呢只狗咧，佢有冇知觉？冇人知啊吓。但系如果佢有知觉，有啲人话狗系有呢个细路仔四到五岁嘅智力，啊，佢会思维。如果唔系，点解你掉？有块木佢会去咬啊，佢会帮你递拖鞋啊，啊！当然佢冇睇历史书，冇睇狗嘅历史书，佢唔知道佢祖先咧系咁自由嘅，喺大自然当中佢系即系整个生物链、整个生存嘅一环，系帮我缺嘅。啊！你呢个树林呢个草原，如果冇咗狼以后咧，佢其实系整个环节打乱咗，会受破坏嘅。咁呢只狗佢变成玩物之后咧，首先要学摇尾巴啦，吓、摆一出一个狗面俾你睇下，咁你即系俾狗饼佢食，其实佢真系好勉为其难，边度好食嘅？乜只狗要咬羊噶嘛，食生噶嘛，食兔啊嘛，啊！但系。被逼是咁，呢个被逼系边个造成？系人类造成嘅。人类冇咗敬畏之心，即系如果开始你即系驯化一只狗作为牧羊犬，咁仲情有可原啊，仲俾佢生活翻喺原来嘅大自然。如果你俾佢喺四百几尺，我亲眼见噶，喺四百几尺嘅房里边，起码有三四个人，仲要养一只大丹。喂，大佬入 lift 根本屈住入噶。180磅佢嗰個 lift 有幾大啊？真係打橫屈住嘅，翻到佢屋企四百幾尺，我諗又係屈住嘅。 咁大丹应该佢跑起应该有呢个四十几公里时速先得噶嘛？你香港边度地方俾跑吓死人咩？ 系 嘛？咁你使到佢冇咗狼性，冇咗狗性啊，就满足咗你得只玩物 私欲。 其实个人即系我而家唔系讲某啲人啊，而系讲整个人类啊。佢喺征服大自然当中咧，佢系扭曲咗好多大自然嘅东西。其实佢就缺少咗一种敬畏之心。大自然本身咧，佢有一个个结构咧，系大自然嘅市场规律。佢系几亿年进化成咁就系咁噶啦。但系你而家咧攞人类生活嘅环境变成城市，变成呢个农业区，变成矿区。是破坏了整个大自然。这个其实现在你说什么 新冠病毒就是大自然对你的反击。你侵犯了它它不好意思，其实这些很少的。你说现在有几千万人中招，死了几十万人是吧？还是少数的，真的你比起中世纪的黑死病，比起这个中国的这个天花，真的很少数。但是呢，我们应该不要忘记这一点，即作为现代人你掌握很多的这个自然的力量。我问你，有一天如果香港停水一天停电一天，你会怎样？你真的死得人多了。你首先没有了洁净的食水，没有了这个火，没有了电，你没有了熟食，一天而已，你试一下。 仲有罐头嘅，一日都挨到，但系已经系熟食啦。 九罐头你都食埋。 我不过完全同意 阿 马鼎盛讲嗰个敬畏嗰个睇法嘅，对大自然。听听电话先。 喂， 系请讲。 喂， 系请讲啊， 请讲啊。 哦，咁嘅，咁我咧就如果要面对信仰嘅时候咧，我觉得世界上应该都系分三类人啦。咁我指宗教啊，啲下第一咧就系有神论啦，第二就系无神论，第三种就系不可知论。咁我系一个教徒，咁但系我觉得咧，我都系可以从一个物理学嘅角度咧，去觉得系有造物者嘅存在嘅。嗱，点样咧？嗱，譬如霍金啦，霍金即系一个好伟大嘅科学家啦，同埋好多天体物理学嘅科学家，佢都会觉得。即系赞成呢个宇宙大爆炸论嘅，咁宇宙大爆炸论其实就系由佢哋嘅主张就系一个好细嘅针头嘅物质，咁喺好短极短时间之内，咁就爆炸，咁就变成咗而家成整个宇宙嘅物质出嚟，咁呢个系喺科学界系系一个主流嘅呢个意见，唔系即系咁。我觉得这个可以引证到造物者的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哇，一个针头这么小的物件可以引爆到整个宇宙的物质。那哪个引发它先？哪个引发到这个大爆炸先？是吗？即是它不会无端端大爆炸的。这样，所以我觉得造物者就必定是存在。那至于你说全世界都有好几个大宗教。那我那些呢，我觉得就冇话一个唯我独尊咯，即系佢只要系都系道人向善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即系都要每一个个教徒都可以互相尊重对方嘅宗教嘅。但系做物者咧，我就可以从呢一个物理学呢个宇宙大爆炸呢个角度咧，嚟到觉得佢系做物者系必定存在。 好啊，明白你讲法。 唔 该，好啊，唔该晒。嗱，我嚟回应两句啦。所谓呢个宇宙大爆炸咧。到今天嚟讲，喺科学界仲有一种假说，仲一种假说系好多种假说之一，同埋系比较多人去引用呢种假说，因为呢种假说咧可以解释好多嘢啊，比较比如讲红移啊，点解有红移存在啊，诸如此类啊，点解个太阳系咁过瘾啊？啊，个太阳八大行星喺一个平面度转嘅，而且系一个时针方向转嘅啊。咁呢啲好有趣嘅天文学嘅现象咧，攞宇宙大爆炸嚟解释咧，解释得通。但系即使系宇宙大爆炸，系咁嘅回事，呢个假说系真嘅，都唔紧要。我觉得只不过系好多次宇宙大爆炸当中之一。我哋一阵再倾， 听 个电话。 电话先。 喂，系早晨啊，三位， 请讲。 我想即係可能我啲唔係好成熟啊，即係大家傾下啦。我想三個問題好快咁講咧。咁第一個問題咧，我好同意阿馬生講嘅，即係宗教咧，即係一種啊，係一種即係嗰啲叫即係令到你係好舒服嘅安慰劑咁樣。其實本身你講好多嘢咧，話宗教嗰啲嘢，其實你科美國都有一個科學教派嘅。其實有啲人當科學就係做宗教，係咪先？咁所以嚟講就係話。即係我唔反對，因為我本身都係細細個，因為香港殖民地關係，我哋要讀教會學校，所以細細個你講得好聽咧叫做分途，講得唔好聽即係共產黨洗腦一樣。所以結果嚟講就好似我都覺得好似世界上有呢個天主存在嘅支柱，但大下我覺得好似係偏離咗。咁同埋我覺得點解要有啲宗教裏面好似回教啊，好似天主教，點解要成立一個好似帝王即係？政教合一個帝王喺度咧，就方便佢喺世俗裏邊咧，係 better organize 去傳教呢個宗教啊。其實我哋細細個受人分途嘅原因，因為好簡單啫，點解學英文咧？因為英文令到我啊將來揾到份好工作，咁所以就係咁嘅情況。如果點解回教地方唔需要講英文嘅，或者日本唔需要講英文嘅，咁佢個英文嘅地位唔係咁高嘅啫。即係所以，我覺得係一個。是个利益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但我又不同意马丁成日都批判这个共产主义。因为为什么呢？大陆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偏离了个初心。所以我觉得现在初心是很重要。即是对于世界大同是人类的个最终目标是做不到的，因为本人有私心啊诸如此类。但你不可以因为他的目即是做暂时做不到就否定他。所以我以前来讲我觉得共产主义嘥鬼气嘅，中国文化冇咗啊！去台湾啦，点知台湾就冇咗中国文化，调翻转开始，中国文化喺翻大陆长根，系咪先？所以我 唔系咯，梗系唔系啦，点会台湾冇中国文化？呢个中国大陆啊，中国文化你真系搞笑！ 而家已经睇得到嘅，现在行 睇唔到啊！你睇到啲假嘢嚟噶， 唔可以突然间就我想 好啦，我哋唔好拗啦，时间差唔多啦吓。我哋仲有半个钟头，一阵再打电话嚟18723888，或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再倾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妈妈的中间人话，仍然未收到警方回复确实两点要求。他说警方不理不睬，今日的会面告吹。潘晓颖的妈妈早前说，希望警方回复的两点分别是今日坐低和台方协商解决疑犯陈同佳往台湾投案的事，以及见他的警员是不是华德士的人，并要求警方在今早10:00之后延至10:30前回复。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洗黑钱罪刑满出狱已经超过一年，目前未能够到台湾投案。寻日的消息透露，警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探员计划今朝早同潘妈妈会面。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深圳有不少地方发展得好，但香港亦都有优势和特点，包括拥有好好的金融系统和基础，相信中央希望香港和深圳能够相辅相成，加强大湾区合作。他又认为香港不用担心，中央一定不会放弃香港，亦都不会以深圳代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仍然关爱。谭耀宗形容深圳过去40年有翻天覆地的发展，与香港有密切关系，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到访深圳，为要总结经验，指出未来发展方向。南韩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去世，终年78岁。 李健熙1987年起接任集团第二任会长，三星在他的带领下，总市值由1987年的10,000亿韩元增长到2012年的390万亿韩元，总资产500万亿韩元，成为南韩最大的企业。李健熙被誉为南韩最成功的企业家。李健熙2008年辞任，原因是他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被起诉，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执行。但他在2009年12月31日获得时任总统李明博特赦，李健熙在2010年重返三星。李健熙2014年5月因为急性心肌梗塞入院接受治疗，近期仍然能够自主呼吸，但及后因为病情恶化到今日去世。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肖特确诊新型肺炎，副总统发言人说，彭斯和夫人在周末的测试结果是呈阴性，两人健康情况良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湾仔庄士敦道有电车路轨工程，庄士敦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道交界以及菲林明道的慢线只是准电车通过。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油站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在浸会桥面。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喺北围。另外后少少，亦都系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喺郑迪之中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西隧落斜入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以及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60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疫情反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多个大城市实施宵禁，又呼吁国民合作。 Nous sommes une nation de citoyens solidaires. C'est que j'ai besoin de chacun d'entre vous, que nous avons besoin les uns des autres. 欧盟建议各国合作追踪患者同埋研发疫苗。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爱情是没得努力的。 哈林石心烟， 出多啲街啦，认识多啲人啦， 都有得努力的。即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你遇到个异性的几率不同的嘛。即是为什么有些行业其实是很难遇到异性的。 你不要讲那些没遇到，你讲遇到行不行？例如呢， 这个中学教师啦，空姐啦，护士啦。全新深夜节目，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石心烟。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同事。 翻工路上，一齐与残疾人士并肩同行。电视节目《同行同行》，记录本地残疾人士的就业故事，透过主角与身边支持者分享真实经验，唤起社会大众尊重差异，在职场上一起拍住上。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正系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咁我哋最后仲有20分钟到咧，要讲埋呢个敬畏同信仰，先回应一下头先嗰位听众嘅不同意见啦，唔紧要嘅。你话中华文化嘅传统系乜嘢呢？中华文化喺呢个最盛嘅时候啊，百家争鸣咧就春秋战国嗰阵时啦， 好正嗰阵 时。嗰阵时咧系盛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咁啊，到今天你话中国大陆同台湾比起嚟咧，台湾梗系民为贵啦。我话知你蒋经国开始啊，蒋中正唔计啦，蒋经国开始开明，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到蔡小英，你边个见到选民唔够胆鞠躬啊？边个传媒踩到上去呢个行政院、立法院唔系趾高气扬啊？我第一次去台湾嘅1991年，哇吓一跳，因为我啱喺大陆出嚟冇几耐，哇啲记者身份咁崇高嘅，呢个法务部长马英九见到啲记者，哇四万咁口，咁我哋喺大陆唔好话法务部长啦。你見到個公社社長，你都死得啦，係嘛？咁即係官同民，邊個為貴？呢個邊個繼承咗中華嘅呢個傳統？我講嘅優良傳統啊，就好明顯啦。咁所以你話而家咩？好啦，咁就文杰话你嚟讲讲啦， 系好啊！嗱，头先我听到啦，即系我就唔系好知道咩系科学教啊。咁咧就啊，因为几特别嘅，即系亦都好受争议嘅一种宗教吓。咁啊，尤其是荷里活好多名人咧，都系佢个信徒。 汤告老师都系啊。 系啊，呢、這个就最出名，成日都讲佢。嗱咁但系咧，我又记得爱因斯坦有句名句嘅，佢就话咧，宗教如果缺少咗科学咧，就系盲目嘅。而科學缺少了宗教呢就是跛腳的，這個就很多時候有些人引用，所以其實兩者要相輔相成，但性質也都有不同，因為科學始終仍然是形下的，我們看到大自然的規律，但在規律的奧秘裡面令我們產生敬畏感，就好像陳澤銘你說走出來見到粒星都覺得哇很厲害這樣，我們都看到很多科學家呢他都是受了這種感染，譬如說有一個女的科學家還是講一下Jennifer Weissman 咧，咁佢就喺肯色斯州咧，即係以前卡南洞嗰個家鄉咧，就住喺個農場度。佢每次行出嚟個天空鬼咁大，而且就冇雲嘅，成日都你覺咩獵户座咩都睇得好清楚。咁於是就形成咗佢對天文學嘅好奇啦。咁佢專係研究幾個銀河系啊，4000億個銀河系，令到你更加渺小，渺小到即係啊，原來我哋死咁幾十萬人，即係都不值一提啊！即係當然，我哋感受好深啊。咁所以咧就其實嗰個敬畏感咧，我哋好多時就喺大自然嗰度產生。咁然之後，我哋又喺啲人物度咧，都會令我哋產生敬畏感。 咩人物啊？ 即係譬如啲所謂巨人啊，即 係 我哋一啲道德嘅巨人啊，或者啲所謂我哋覺得真係英雄人物啊。嗱，你知我係姓文噶嘛嚇？咁啊，文千堂啦，個個爭住 你姓文嘅，你唔係冠夫姓咩？ 我咧，我係姓文嘅，李振，係咯，咁爭住認烈士嘅後代啦，咁但係真嘅，即係佢嘅細佬條線啦嚇。 咁呢啲咧都係可以令到我哋有敬畏感嘅、但係敬畏對象有所不同。咁、但係我覺得敬畏感對我哋嘅生活非常重要。如果我哋冇任何敬畏感，譬如頭先阿馬鼎盛提到，我都語結喎，啊係喎，金正恩敬畏咩人咧？咁可能有嘅。 佢敬畏一個字，病。你唔驚？我話佢而家出嚟全部都係替身嚟嘅。你唔信？你睇睇嗰啲牙同埋佢耳仔個耳輪啊，有六種唔同嘅變化。啊！呢啲变唔到噶嘛？你傻嘅咩？牙都变系嘛？ 而家就话佢个老婆唔见咗九个月。 唉，呢啲人你呢啲人，你同佢讲老婆真系嘥鬼气。 唔系，即系啲人喺度估，依家冇咗佢个老婆咧咁啊！ 即系我哋回应一下诶，头先嗰个讲宇宙大爆炸 系 即系我就唔系呢方面嘅行家啦，但系我睇一啲书咧，我总觉得所谓宇宙大爆炸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它必然有一个反向的东西，就是从有到无，从大到细，就是好像呼吸一样嘛。佛教有一种讲法，它没有实证，即是现在我们讲科学就是实证的。这个宗教呢就是虚无的，你怎么证呢大佬，给我摸一下上帝的手、好难了。那宇宙大爆炸它的时间空间的概念，本来我哋喺地球里边，陈生都话系好渺小啦，但系好渺小，我哋都有实证噶嘛，系看得见、摸得着噶嘛。但系其实即系宇宙里边有好多嘢真系你超乎你嘅想象啊！即系话咩三维啊、四维啊，霍金话有十几廿维啊咁，我冇法子。即係知道佢所指，我亦都唔懂，但係我又唔會批判佢話佢亂噏，係嘛？佢肯定有所本㗎啦，咁大嘅科學家。但係只係講明一個問題，即係人嘅無知係無限嘅。我哋而家好似好巴閉咁，人類其實你仲有好多好多地方係好無知嘅，唔緊要。你最緊要你承認自己無知。呢点你会产生敬畏之心，又会促进你去求知，咁啊几好呢。咁但系宇宙大爆炸呢，我相信佛教里面有一种讲法啊，佢或者係盲打盲着。佢话呢即係须弥山同埋呢个戒指，即係菜籽咁细，即係大同细之间嘅比例呢，佢可能喺一粒戒指里面佢已经藏有一个世界啦。亦都可能咧，我哋地球咁大，喺另一个尺度里边咧，只不过系粒尘啫。咁你头先都讲咗啦，即系银河系都有几十亿个，几十亿喎，大佬。咁所以你话地球几渺小啊？即系从呢个概念大而细，细而大咧，都唔紧要。即系只能够证实我哋嘅，即系唔系视觉啊。而是你的感觉度能够去到哪里，你现在叻到说几百亿光年你都可以感觉到，但是几百亿光年这个尺度在宇宙里面又是很渺小的。 没错，在有限的世界对于无限的世界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刚才大家两位都提到一些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其实这个议题呢在西方都永拗极都拗唔完嘅， 因为佢系一个现实嘅难题啊嘛。 冇错，咁有一班科学家就好想用一啲科学实证去证明，头先一位听众啊用大爆炸系一个例子啦，就系、是、一个所谓嘅 origin 就系起源啦，就系、是、大爆炸嗰下。但系其实喺宗教学亦都有一种讲法嘅，就系、是、唔需要揾出源头。 系啦，我 即系 觉得 系永存嘅，咁有一个咁嘅讲法。咁所以你就 不生不灭。 系啦，其实我哋东方哲学都有呢一啲概念嘅。其实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个议题，我哋冇办法会有个结论噶啦。 嗱，陈泽铭，你开头喺节目里边都提到康德噶嘛，呢个哲学家康德啦。咁佢咧都有一个好好嘅 insight， 就所谓洞见咧。佢话我哋以为我哋可以了解真实嘅一切，其实都系经过我哋嗰種範疇性嘅思考，即係人類嘅思考嘅法則。 去理解，但是那个真实的情况是怎样，是另外一个领域。 没错， 有时我们只能够相信、或者我们想象、我们中间永远有一个鸿沟，就是信仰的鸿沟、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信仰的存在还有需要敬畏感、就是有很多东西不是在我们思想的能力里面可以捕捉，但我们很努力尽量去拿，因为科学家的工作嘛，尽量去在知识上面去找住那个 nature、这个努力呢我们是敬佩的、但是我们都要接受我们的限制。 没错没错、爱因斯坦都有句名言、God doesn't play dice。 其实 他用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呢其实不会择色的，上帝呢就不会去亂咁嚟嘅，其實係一個 design， 即係一個設計出嚟。咁從呢句説話講咧，後人就話其實愛因斯坦當然係一個宗教信仰好強烈嘅人嘅。咁但係亦都有人反過嚟覺得啊，其實愛因斯坦都係無神論者嚟嘅。咁呢個爭論其實又係冇咩意義嘅。其實我覺得再爭論。 不過你講呢樣嘢我未聽過，但我覺得佢隨上帝唔會擲色仔。 係啊， 即係話佢唔會 at random 去試到佢認為呢個理想嘅即角度或者宇宙出現啦。 呢句哲學説話咧、其實好多人都講過，同埋喺好多地方都聽過呢個咁樣嘅概念。 係點 啊？比如講存在即合理。佢存在即合理呢句説話，咪大家去解釋咯嚇。呢啲佢一個哲學嘅一個命題嚟嘅。仲有即係頭先大家都講過啲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徒咧好中意講一句就係、是。佢嘅原话我唔知啦，佢意思就系经过咗一件事，啊，我真主伟大，啊，呢个真主决定嘅，你如果即系同啲回教人员去讲生意咧，如果到时拍板签合约嗰阵时啊，呢个真主决定嘅，即系佢用呢种方法嚟表达佢嗰个哲学嘅概念，就系存在即合理，即使系。受傷或者係厄運咁樣，呢啲係天決定嘅，或者係主決定嘅。 係 咁你咁解釋，亦都係 永遠都啱噶。 唔係使到你唔好咁多， 係 即係負面嘅諗法啊嘛。 係啊， 即係或者唔係宗教咧，就世俗上啊，命運天注定，唔好同 呢個有一個講法叫 determinism 啊，即係話如果你所有嘅嘢已經係所有嘅。factor， 所有因素我知道嘅話， 所謂注定啊， 咁就已經注定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就反而咧就呢個同個神宗教論咧有少少衝突添嘅。其實如果你咁睇，即係 free will 同埋 determinism， 即係咪有自由主義咧？人生同埋呢一個決定論咧，咁其實係幾有趣嘅，同呢個宗教嘅關係。 如果你話係一定係決定論，樣都講得到嘅，即係一套我哋叫做完全論或者叫套套落機啊。 係 所謂叫做隨遇而安咯。如果你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咧，而家大陸啲人話啊，你都幾佛噶喎， 佛 啊，幾佛噶你？ 但係佛教裏邊咧，佛教徒裏邊咧都有好多科學家嘅，但係譬如有啲免疫學家咁樣嚇，即係佢都有一套佢覺得所謂科學咧係同學習有關嘅，佛教咧就係同佢自己嗰個教導你點樣去生活有關嘅。咁呢兩個領域有時又唔係好分得開，但係咧就又唔係一樣。 可以完美嘅結合存在添，即係宗教人士同埋呢個科學家。比如講中國歷史上面有一個天文學家叫一行，一行我哋讀中學都聽過啦嚇。咁一個佛教徒同呢個天文學結合埋一齊，喺歷史上一啲都唔奇怪嘅。首先一個佛教徒得閒。啊！你啊，陈生，唔系你啊，陈生即系出嚟望见天，突然有所感，系证明你好唔得闲啫，系嘛？你都得闲，好似我晚晚行散步咁，都要望望有雨有声有云，乜都冇落雨，翻屋企系嘛？ 不过陈泽铭啊，真系好忙嘅， 好啊好啊好啊，搵食时间搵食时间。但系一行呢个和尚咧，佢第一得闲，成日佢可以望天。望天，佢對呢個天咧，佢產生一種呢個問題，一種疑惑，咁佢就去探索。咁第二咧，中國歷史上即係幾千年農業社會咧，對嗰個天文啊， 或者講對氣象啊，都係非常之探討嘅。從未有文字開始，我哋睇嗰啲摩崖石刻上面已經有嗰啲天文嘅圖啦。佢個咁畫咧，唔係得閒嗰頭，而係真係對佢嘅生產有關係嘅。如果你係認識咗嗰個氣候變化同埋嗰個循環規律咧，你係著數好多嘅。咁所以一行和尚佢喺南北朝嗰陣時候，能夠喺天文學上面有造詣咧，係同佢兩樣分唔開。第一個佢好聰明，係一個智慧嘅人，係一個思考型嘅人，所以佢可以即係得到一啲天文學上面嘅突破，喺呢個中國天文學歷史上面留下佢好隆重嘅一筆。所以呢個少少例子就話，宗教嘅東西。一行和尚又是在宗教上面很有修造詣的，不妨礙他研究科學的，當然他不會創造一個這個科學佛教，但是事實他是這樣樣的，即是他是兩樣東西相輔相成的，佛教那些哲學思想呢，促進他的思維呢，是可以突破了凡間那些認識和知識的，他可以擴大到無限上的天空，當然那陣時係好粗略噶啦，但係佢起碼超越前人喎。呢樣嘢即係呢個少少故事可以即係俾我哋一個激勵。即係今天我哋雖然係喺二十一世紀呢個香港比較糟糕嘅環境裏邊，咁不妨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嘅所謂創意。 冇錯，我非常之同意。但我一定会说呢，其实有敬畏信仰呢，一定是会令到我们谦虚。同埋有一个谜呢，就是说为什么一些极度或热那些叫狂热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呢，会变得这么暴力啊？即譬如说你在英国很多时候，有些人杀了人在街上边呢，就大叫什么真主伟大啊，这类 的。你拿着个头。 是啊，真的很害怕。咁即係嗱，呢個係佢一個走咗一條一入去一個乜嘢嘅即係路咧？ 佢嘅問題在於排他，佢只有唯一，所以所謂鑽牛角尖就係呢點啦。佢唔信任何嘢，只信嗰一樣嘢，佢就極端咗，極端咗使到行動又極端咗。咁佢對生死咧不是問題啦。佢係視死如歸。咁呢个冇问题，系佢嘅选择，即系你唔好视人哋死如归先得噶，系嘛？即系呢样嘢就 替天行道嘛。 你话，咁啊，佢个天真系太差。 因为如果你将一啲咁嘅宗教观点去推到咁极端嘅话咧，系真系好危险嘅。因为头先我哋都提过噶啦，短期内我可能系错，但系长远嚟讲咧，其实我系替天行道又好啦，對我的宗教推廣也好，長遠來說其實是好事來的，我們叫 greater good， 更加好，短期內可能是犯了罪，但這個思想是很非常之危險的，不單是宗教，剛才提到環保人士都是的，有些環保人士都變成極端，都是這個原因的 for the greater good， 所以我用一個暴力的方法 去進行，所以甚至共產主義當初都是的，共產主義都用這個方法，我不用暴力的話推翻現有制度，我怎可能推行到我真的信那套呢？在現行香港社會，我們當然不接受這件事。 但如果是這樣，排他性的宗教會有這些很容易， 凡是宗教排他， 但 是如果不是 佛教就比較圓融， 所以佛教不是一個完善的宗教， 只是哲學多一點， 它不是完善的， 啊， 宗教一定排他，即你拜那個神就是真神，其他那些全部是邪的，這才是宗教。如果你話大家玩啦，你誒什麼咩教咩教？你因為你睇一個宗教裏邊有好多教派，嗰啲教派之間都你死我活啊嘛，一定排他嘅。點解？就為咗爭取最高嘅權力，爭取最有說服力嘅話語權。 所以咧，頭先陳澤敏話最暢銷嘅書係聖經啦。其實聖經咩係主經，咩叫次經都講到。哇！拗咗好耐，好耐，好耐。咁呢個都係其中一種呈現嘅方式，就係我個説話話語權，同埋我釋經權。 就係呢啲教派之爭啦。你話共產主義咧，都有好多呢啲教派之爭。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晚咧講個話題就非常之熱，因為今年咧係所謂抗美援朝戰爭嘅70周年。所以聽晚我哋會講 邊個嘉賓？ 哪个嘉宾就这个许晶 考到你啦。 咁系咪要听支歌啊？好， 拜 拜 拜 拜。 围住了自己。